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爱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周末愉快，我是夏萌。 哎呀，周末到了，大家是不是又有熬夜的朋友了？ 肯定的呀，今天周五，明天周六，终于不用早起了，不用打卡了。今天晚上可得安排好了晚上的这个行程安排，我是先出去吃一顿，吃完了之后呢，我看看哪儿有可逛的，或者我把晚上这个要看的剧啊都给安排好了。然后晚上宵夜吃点啥呢？是不是得提前想好呢？总而言之，今天晚上12点钟之前我是不可能睡的。 是啊，所以涉及到了熬夜这件事儿，而且对于我们体育的爱好者来讲，过几天，也就是北京时间的9月3号的凌晨3点，国足的世预赛12强赛的首场较量会面对的是澳大利亚队。那该熬的夜啊，这是啊。 为国足熬夜，这夜呢也值得熬啊。没准儿我们这个熬着熬着不想睡了，太激动了。 当然熬夜对于身体健康应该是有害的啊。 那肯定的，从来没有人说提倡熬夜哈。但是呢，好像没有人不熬夜吧？ 肯定的，多少都得熬点儿，多少都会为某些事儿觉得是值得熬夜的。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话题从国足开始说起，又要熬夜看国足，那么也聊聊杜绝熬夜的方法吧。咱们这个宗旨还是尽量的少熬夜呀。 是的，是的，康乐在这儿紧着呼吁大家不要熬夜啊。但是，哎，确实你想要不熬夜也挺难的。现在年轻人有几个不熬夜的？你就别说年轻人了啊。但凡这个生活节奏快点的呀，或者说这个有点小心思的呀，这晚上都不愿意睡觉，就觉得这个怎么说，有种不舍得睡的感觉 啊。长夜漫漫，无心睡眠， 就得和时间赛跑，恨不得把明天那时间都给偷过来晚上一块用了的。 对啊，当然节目的开始还是给您说说熬夜会带来哪些危害呢。第一就是影响肝脏的健康啊。 你说什么晚上几点到几点是哪个脏腑在排毒？ 对呀， 对吧？中医有这么一个说法。那熬夜呢，肯定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脏腑器官的。 是的，大家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之下，肝脏的排毒能力会下降，就容易导致体内的垃圾的毒素来堆积，所以就容易降低肝脏相关的功能。另外据说也会降低大脑的功能，经常熬夜好像就变得笨了。 因为可能大脑是过度的疲劳了啊。 对呀。 反正我有一阵子吧，过着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呢？我形容一下，就是我熬着最深的夜，吃着最贵的药。 哎呦，过的是猫头鹰的生活吗？ 差不多，差不多。确实生活也得调整调整，不能说总是熬夜，尤其是那种往2、3点、3、4点那么熬的啊，有大有人在。 对。 当然，如果有些人他就是这种夜间工作者，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文字工作者？ 对， 小说家， 晚上才有灵感的。 哎、对对对对对，那咱们不讨论，我们就说的是日常的一些工作的朋友、学习的朋友，咱们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尽量这个夜哈，能不熬就不熬。 是，另外熬夜还会影响颜值啊，比如说。经常熬夜的人，您就跟国宝大熊猫长相越来越像了，因为也会有黑眼圈的存在。 对对对，我有一阵子也是一边熬夜一边敷着面膜，妄想觉得说，哎，我少睡一会儿，反正我面膜敷上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对呀、啊， 其实真的，你敷十张面膜也不如好好睡一宿来的要更有效果。 没错，睡眠是最好的美容。这个熬夜还影响皮肤的健康，而且最重要的。应该会影响到人体的免疫力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一聊，又要熬夜看国足，说说怎么杜绝熬夜，大家有什么样的方法吧？ 对，当然也可以说一说您为什么熬夜哈。既然这个想杜绝，但是总归杜绝不了，那我们就聊一聊您为什么熬夜啊，如何杜绝熬夜，都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来和我们进行聊天的。另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和大家去关注北京工体改造的一些相关情况，稍后在节目里边也会听到相关记者给我们带来的录音报道。工体，我们又见面了啊，大家也可以和我们聊一聊您对工体的期待。 是，据说这一次工体改造之后的新工体会设置死忠球迷看台， 哎， 这个就是给球迷的一个福利了，同样也是回馈了我们这么多年支持国安队的这些死忠球迷们。 好，微博和微信这会儿大家都可以和我们去进行聊天啊。看见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熬夜的事儿，五四三四就说了，我和老伴儿晚上看俩电视剧，《亲爱的爸妈》还有这个《扫黑风暴》，看完就睡了。足球我们就不看了，等他们进入世界杯的时候再看吧。哎，对，现在这个夜呢还不值得熬，等进入世界杯那多晚咱都得熬哈。 另外就是提到看电视剧熬夜这个事儿，刚才这个朋友。如果您说这个剧还在更新的过程当中，这个不太可能熬夜，因为这个 对对对 还没播出来呢。但是比如说这个剧很经典，它已经在电视台都播完了，而且在网上已经上线了，比如说 播完了 四五十集，四五十集很好的电视剧，我之前有过这样的印象。当年看什么《甄嬛传》啊等等这些啊现象级的电视剧的时候， 好爱宫斗大戏啊， 一口气儿必须得看完。当时呢是比如看到了这个凌晨一点怎么办，还是有这个瘾，选当时是选择继续看下去了，把这个夜熬到了太阳公公出来了。 想想那个时候如果跟你说不熬夜，你可能得大呼一句臣妾做不到 啊。是啊，连皇上都做不到，这太精彩了这个剧。 是这个刷剧熬夜，哎呀，总而言之是不提倡了。但是有时候呢，有些朋友，比如说到了要考试之前了，总得刷那么几个夜啊，要为考试而准备。这个短暂的熬夜呢，我觉得还身体可能还能承受，但如果长期熬夜，一定会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亚健康状态。 对啊，当然有一种说法说熬夜上瘾。确实有这个感觉，如果长时间的熬夜，您的这个生物钟会产生一个根本的改变，这是一点。另外我觉得有一种心理上的因素啊，就觉得比如说您每天都是两三点钟睡觉，有一天突然让您12点睡觉了， 我也睡不着呀， 睡不着，另外就觉得总是好像错过了什么经典的东西， 舍不得睡。 对，所以熬夜上瘾啊，就像这歌唱到的一样。 夜上瘾熬到不行，转眼又天明，醒来之后头晕脑胀，这样不行。可是熬夜上瘾，一不小心又太过清醒，这样下去不行不行。熬猫上心，决定养生早睡早起，可是躺在床上又睁圆了眼睛，于是早上自责，晚上失忆，碎掉的神经，这样下去不行不行。数羊数鸡数星星，一二三四五六七，数星数猪数大米，七六五四三二一，数着数着数着数着，突然被惊醒。数星数猪数大米，七六五四三二。 哎，这个说的就是在熬夜过程当中，如果想要睡觉，但是可能会存在一种失眠的状态下，怎么办呢？数星星，啊，数羊什么的。 或者还有人说啊，你个人说， 我个人的经历， 嗯， 越数越 精神， 睡不着。 哎，那会儿不还有人说吗？就是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可以找一本你觉得特别晦涩难懂的书去看，看着看着，没准你就想睡了。但我试过，我觉得也没什么用。 啊，什么书？ 我记得我那会儿看过《西方美术史》， 哎呦， 看得我觉得自己好浅薄呀，啥也不懂。 啊， 于是又起来又开始，就这本书引申出来了很多我不太懂的内容概念，又再接着去翻其他的书，就更睡不着了。 啊，我推荐两本书， 嗯， 一个是《哲学史》。我觉得 一样嘛， 比美术史还难读， 越看越觉得自己是个大傻瓜。 对。另外也推荐看一本非常难理解的书啊， 嗯嗯， 这个是《葵花宝典》当时吓得一下就睡着了，赶紧睡着了， 真的赶紧睡吧，别想乱想了啊。 对，这边看到了三五江湖，他说了当年考研的时候特别不容易，付出很大努力，其中就包括熬夜， 嗯， 但是他说付出总是有回报的，觉得当年那个夜熬的值得， 嗯， 他考上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学校。我觉得这个确实得是要分呢， 嗯， 有的熬夜像您这个熬夜是值得的，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我觉得非得是看剧呀，啊，或者打游戏等等的，那不一定就是值得的事儿。 可是这种值不值得不是说靠别人评判吗？对不对？ 对， 有时候值不值得，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吧，自己可明白了，都觉得哎呦喂，我这游戏再打下去我眼睛就完蛋了，或者我这游戏再打下去我明天这我起不来呀，可是这手还是不自觉的在那儿点点点点点点， 哎呀， 对吧？ 说的就是我呀。 哎呀，说的都是我们呀。 这个为了游戏而熬夜，在游戏里的术语叫什么呢？ 嗯， 叫肝啊，肝脏的肝 啊， 哦，对， 我以为叫什么爆肝刷夜这样的， 都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啊， 比如说在游戏里互相打招呼说，哎，今天晚上肝到几点啊？ 哦，这样的， 对对对， 太有意思了啊！ 啊，是， 确实，现在这个手机只要一打开啊，它就变成了大宝贝儿。手机里边各种 app， 短视频的啊，微博、微信啊等等的，反正好玩的太多了，能够不光是能够让你熬夜哈，能够让你忘记时间的存在。 对，关键现在手机这个太发达了， 嗯， 你总想睡觉之前刷一刷，最新的信息什么的。而且吧，它现在这个 app 的推荐功能非常的厉害， 嗯， 啊，通过大数据，它就专门找你 感兴趣的， 对， 嗯， 啊，真的是推给你了，看到一些，哎呀，就不忍心等到早上睡醒了之后再看， 嗯， 是吧？ 嗯，我那天玩抖音的时候， 嗯， 也是玩到了挺晚的，刷刷刷刷刷，突然哎，刷出来一个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到的这么一个网络大咖啊，他就说。你还在玩手机呢？都多晚了还不睡啊？我跟你说啊，手机赶紧放下来给我睡哈。我突然觉得哎，这功能挺好的，就是你玩玩玩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吧，它这个 app 会自动弹出一个窗口，或者说呢它自动跳出一段视频来提醒你，你手机玩的时间够长了啊，赶紧睡觉或者赶紧放下手机，让你的眼睛去休息休息。 哎， 这功能还不错，被他这么一提醒吧，我觉得哎也是啊，人这么一网络大咖都提醒我了，那我还是睡吧。 对，而且估计手机如果会说话的话也早就提醒你了， 嗯， 您赶紧把我放下吧，一天我这工作这么长时间，这屏幕什么都热乎乎的了， 对，我还得陪着你熬， 啊，对呀，啊，赶紧让我休息休息吧。所以大家在说熬夜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值不值得，这个确实像夏萌你说，我同意啊，你个人的这个评判非常重要，包括你的价值的取向啊，这所谓的决定了你这个夜到底熬得值不值得。但是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跟您说了，在健康这个角度上绝对是不提倡熬夜的啊。 嗯，是的啊。最后也说一下这个熬夜的危害啊，人说这个熬夜会透支我们的身体，导致身体体质下降，免疫力低下，包括爱美的人士哈，长痘痘呀，长粉刺呀，或者这个肤色暗沉呢，都是熬夜熬出来的。也提醒大家呢，能不熬就不熬呗，或者咱每天给自己规定一个这个时间节点 啊，必须得睡的。 哎，对，比如说我到十二点，或者说到几点，不能再玩了，必须得睡了 啊。是，我也是，这跟我那个设闹钟起床一个意思 啊，设了20多个闹钟， 哎，可不是吗？ 从7:30开始 一直响，然后一直睡， 啊，然后这您要是设置这个熬夜 睡觉的闹钟， 对，也估计也得不断的延迟，不断的延迟。这个确实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啊。 是， 舒网指挥他提到了，他熬夜上了王者 啊， 就歇了一个赛季啊。您是怎么着？上了王者之后您就不打了吗？啊，王者之上啊，还有荣耀王者呢。 所以这个看来这赛季歇不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王者之上还有荣耀王者呢。 对呀、啊，另外这边还有朋友，我看到了。啊，今夜有星星，他说他们就不用考虑到熬夜的事儿，为什么呢？ 他们是夜间工作者。 不是，因为他们的宿舍11点自动断电。 哦，那应该是在校大学生朋友吧？ 对呀、啊。 哎，这也挺好的，就特别想念学生时代，有一个硬性的规定，你那个时候不睡也不行，没什么娱乐的方式可以让你玩了 啊。 嗯， 当然有人回复他了，说、我有好几个充电宝呢。你有张良计，我有过 墙 梯呀、啊。是， 微博和微信，哎，对，我们今天呢就聊一聊熬夜这个事儿哈，又要熬夜看国足了。但国足这个夜呢，还是挺值得熬的啊，而且呢，也就这么一段时间，不是长期的。聊一聊，说一说杜绝熬夜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哎，说起国足了，没准看国足您能看睡着呢，是吧？ 也有可能啊， 曾经有过这种感受啊，没准有催眠的作用。好的，我们话题大家可以在微博微信听天 FM 继续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好的，进入到资讯部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疫情的相关方面。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消息显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0点，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0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当天治愈出院的病例达到了98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有2164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了2例。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今天在发布会上表示，全国现有本土确诊病例自8月16号首次下降以来，已经连续11天下降。截至8月26号，全国26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域为低风险地区，中高风险地区下降到38个。目前，我国本轮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去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启动，经过整整1年的建设，工体改造复建今天完成了正负零施工，已经全面进入了到了地上施工的阶段。那这座有着传统外观现代场馆的新工体呢，将在明年12月9号交付试运行。那现在呢，我们就走进工体改造的现场，带大家一探究竟。 让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王进京带来的相关报道。 1959年竣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不仅经历了北京亚运会和北京奥运会，还举办了数千场各种文化活动。在他61岁时，也就是去年，工体启动保护性改造复建。中赫工体副总经理、设计负责人密宁告诉记者， 不到一个星期就拆完了，踹一脚它有可能都会倒。其实它在08年奥运的时候做过一次加固，二次结构加固的使用寿命也到期了。另外一个呢，2023年的6月份，我们承接了亚洲杯的比赛，工体要举办亚洲杯的开闭幕式。 改造后，工人体育场将由综合性体育场转变为一座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专业足球场。北京建工集团工体项目经理李欣说，体育场主体结构已经完成正负零施工，全面进入地上工程的施工阶段。从设计到施工都是按照百年建筑来考虑的。 建筑面积含钢筋的吨数，配筋量1平米150公斤，这个比一般的工建项目呢至少要高出40%到50%，其实是保证建筑结构主体使用年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本次工体改造复建拥有诸多亮点，比如使用了清水混凝土的工艺，工体也是全国使用清水混凝土的最大单体建筑。

哇，这么厉害呢？ 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嗯，是的，是的。 但是我朋友圈有的朋友能够达到北京市的前几位，在某些英雄的使用上，所以这个真的就是行行出状元。就玩电子竞技这个，您真能玩明白了，进到战队里也不少挣钱呢。 哦，这还带了一个，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想要去做这个电竞的。从业人员，这个行业应该算是一个挣钱很多的行业吗？ 淘汰率也很高，他挣得很高，但是呢，你能够真的达到那个顶尖水平，进入到相应战队去打主力吗？而且，电子竞技这个行业的相对的这个在行业当中的 寿命也不太长吧？ 它更新换代非常的快，有可能所谓的一代版本一代神，就是版本一更新了。某个人，比如夏萌，你非常厉害的这个水晶侍女或者什么痛苦女王，啊，一下子被削弱了，那你的实力就下降了。 我起那么难听的名儿 啊，这都是很厉害的英雄。 嗯，隔行如隔山啊。但是，一说到这个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康乐一样，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哈。但是不是也有一个问题，你玩的级别高了，这夜熬的也深了呢？ 啊。是，所以现在我都非常健康的生活，就比较少的去打竞技的感觉，偶尔 也就下来了。 对，偶尔你娱乐娱乐，其实不会熬特别多的夜啊。 嗯嗯，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这个熬夜的话题啊，您是如何杜绝熬夜的，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熬夜的理由，都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是， 消息部分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关注和北京市有关的一些消息。那教育部呢，今天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表示，考虑到学校场所和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北京市教委坚持比社会面防控呢，这个做得更加的严格，提出了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明确的返京返校的要求。那以下呢，就是一些具体的要求实施。凡是有出京史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除了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北京现有的防疫措施之外，还要在京满14天之后，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返校。在境外低风险地区的高校师生、员工和新生，需要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还有健康绿码、行程绿码才能返校返京。在境外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以及14天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高校师生、员工以及新生呢，则推迟返京返校和到校报告。北京市教委要求各区各高校在做好线下教学的同时呢，也要积极做好线上的教学准备，确保开学之后居家不能返校的学生在家也如在校一样，同标准、同进度、同质量的进行学习。同时要加强对学生的健康指导、学习帮助和心理辅导，鼓励他们加强户外锻炼，确保身心健康。 2021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在9月2号到9月7号在北京举办。本届服贸会新增供应链及商务服务的专题展，已经吸引超过180家供应链和商务的服务企业及相关机构在线上线下参展，招展率达到了100%。而据了解，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展充分利用数字云平台、移动互联网等手段，运用 5G 直播、3D 虚拟展台等新技术，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上服务。此外，线下展区将会设置现场洽谈专区，来提供双方都能够完成便捷交易的这样的相关服务。 另外，今后市民在学车和参加驾驶员考试的时候呢，将更多的接触到礼让、斑马线等内容，这将成为一项重要的考试内容。目前北京驾驶员培训考试已经强化了礼让、斑马线等等驾车文明内容，从源头上提升司机的文明礼让意识。那下一步呢，是交通委还将对培训内容加强监管，围绕构建绿色出行环境和缓解交通拥堵，把安全绿色驾驶、教学课件和轻微交通事故快速处理等纳入到培训的课程当中，促进新驾驶人增强安全文明驾驶意识，掌握安全文明驾驶技能。 而北京城市副中心自动驾驶运营路线近日也是发布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自动驾驶运营首批开放路线将会覆盖行政办公区的周边区域，共设立22个站点，站点间距为600米，总里程超过了50公里，每天可以接待超过100车次的用户。接下来，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自动驾驶运营路线将会不断拓展，未来将会建成满足公共交通接驳、 直柱通勤等功能的特色路线，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低碳出行的通勤首选。 嗯，继续再来给大家关注和动物有关的消息。近日，内蒙古巴彦卓尔民警帮助牧民为骆驼戴上了反光的腿带，预防大型动物夜间过马路的时候呢发生交通事故。331国道乌拉特中旗境内路段呢靠近边线，那么边境线长达150多公里，沿线的居住的这个牧民有300多户，牛马骆驼等大型动物呢有30000多头。自331国道开通之后呢，就时常发生车辆碰撞大型动物的交通事故，尤其是夜间，动物颜色呢本来就比较深，很难提早发现，过往司机呢反应时间不足，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好的，我们第一时段的资讯部分先给您说到这里，继续聊回今天的话题，又要熬夜看国足了。说的就是在北京时间9月3号的凌晨2点，这是。刚才有朋友提的是凌晨2点啊，这相当于是卡塔尔时间的当地的晚上9点，国足将会对阵的是澳大利亚队。那这场比赛可能很多朋友又要熬夜了，我们今天也聊一聊那些杜绝熬夜的方法。好多朋友都挺有意思的留言，看到了臭蛋小宝说了，不熬夜，那眼霜不白买了吗？ 是的， 夏萌，眼霜的作用就是为了熬夜吗？ 不是啦，熬夜你涂眼霜也没有用啊，眼霜是为了保持我们眼部肌肤的年轻化嘛，防止细纹过早的产生啊。 当然也会有一些去黑眼圈去浮肿的这个作用在其中，不过这个效果呢说实在的我觉得是微乎其微啊。如果你想这个眼部肌肤更加年轻化的话，真的不如早点睡觉来的效果好。 哎，那这个眼霜它是必须得比如说睡觉之前需要拿水给洗掉是吗？ 那是面膜的哥， 面膜，眼霜就是可以睡觉时候涂的。 那是人家叫霜嘛，就跟你面霜一样， 这意思啊， 香香嘛，就是这个。 哎呦， 你肯定不涂眼霜，对不对？ 啊，不涂。 嗯，我跟你说，现在很多男生都涂眼霜， 哎呦， 注重这个眼部肌肤的年轻化。康乐，如果你要是以后比如说玩这个王者荣耀玩的时间晚了的话，最好也给自己来一瓶吧。 行， 总比不涂的强呀。 啊，那我要一涂就来一个彻底的，不止眼霜，面霜全给弄上。 等于现在说你没有擦香香的这个习惯是吗？ 基本上不擦这个 要整起来了，岁月不饶人呐。 可不是吗？说起了熬夜，大家都提到了就熬夜有哪些坏处，刚才在第一时段给您说了，影响肝脏健康，降低大脑功能，引发头晕头疼，出现黑眼圈，影响皮肤健康，另外有可能会降低免疫力。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杜绝熬夜大家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晚高峰从5点到7点，金戈铁马2个小时陪伴着各位。今天女主持人夏萌和男主持人康乐将会陪伴各位2个小时哟。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回来。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候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晚高峰愉快，我是夏萌。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聊一聊熬夜。今天又是周末了，周五的晚上呢，绝对是一周当中最有意思的晚上了。 是啊， 给我们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哎呦， 这夜呢是必须得熬的。这今天晚上如果还10点11点就睡，这不是浪费吗？ 哎呦， 今天晚上必须给玩起来。电视看起来啊，夜刷起来。 对，尤其您啊，存了一周的经典一些电视剧，估计您都下载好了，现在可以开始看了。但是还是提醒您，熬夜对身体还是不太好。 没错，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熬夜的事情啊。再过几天呢，国足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因为是在那边打比赛嘛，所以基本上我们都得熬夜去看国足的表现了。 对， 又要熬夜看国足，那就说一说咱们杜绝熬夜的方式吧。啊，今天的这个话题非常的纠结，又要熬夜，又得杜绝熬夜。 哎， 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和熬夜的故事。 是，说起熬夜啊这件事儿，其实它不只是我们现代的人一个烦恼啊。 嗯， 在古代。也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烦恼。 古人也熬夜吗？ 是啊， 他们又没有玩王者可以玩 啊，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心事啊，是吧？心事重重，而上高楼，然后赋诗一首，等等等等的。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啊，我怀疑写这个的时候， 苏东坡肯定是熬夜呢。 他应该是在熬夜的状态， 熬着夜，喝着酒。心里边想点国事家事，这也能理解 啊。而且他特别爱喝酒，好像一般爱喝酒的人吧，就总容易熬夜 啊。一到晚上，这个哎呀，一些思绪就都来了嘛。 对呀， 还有这想美人的。 是啊，另外还有一个诗句，我想起来了啊，一首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呀。 哎，这画面感太强了，你就觉得那个人整宿整宿的都在想着姑娘啊。 啊，对啊，想着他某个他喜爱的人啊。所以说这个人一旦有心事好像就容易熬夜， 那就睡不着觉嘛。 啊，对呀。然后如果这个心事再跟爱情挂钩的话， 那这个夜熬的吧就太漫长了。 对呀。比如说之前看那个《甄嬛传》，里边有一个妃子是静妃吧，她说了一句话，很多朋友可能也印象很深， 说数墙砖的那个事儿 啊，对，说本宫这么多年，连这个宫里的每一块砖头我都摸过一遍了，多少块数的都清清楚楚了。 天 哪，是 这夜里边都，哎呀，古时候的人也挺可怜的，到晚上睡不着觉，只能出去数砖头玩 啊。对呀。啊，还好他是个妃子，还有砖头数。那你说那宫女呢，对吧？那可能，在那会儿是更加的难受了。 数茶叶 啊，都等着皇上来呢。 哎呦喂！说到熬夜这个事儿吧，我也特别能够理解有些人为什么说，我白天其实事儿也挺多的，但夜里我还是得熬一会儿呢。 哎， 我觉得吧，就是你白天忙忙叨叨的啊，忙工作的事情，回到家忙家里的事情，好不容易躺下了，这个夜终于属于自己了。你肯定得想去玩一些属于自己的事情，自己想去玩的事情哈，所以呢，这个夜就这么熬起来了。 对 啊，这种就属于舍不得睡的。 是舍不得睡，就是对于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方法啊。就是有的朋友可能还就觉得了啊，既然生物钟已经是熬夜这个状态了。他冷不丁的一打破，感觉也挺难受的。 对，而你是说到这个熬夜吧，我又想起来一个话题，就是人以前不说这每天要睡够8个小时才科学吗？ 是有这个说法， 对吧？但现在又有一种这个科学的说法，说其实吧，这每个人对于睡眠的时长都是不一样的。那有些人呢，他可能睡个4-5个小时，就可以了。有些人要睡甚至超过10个小时才能够满足。所以可能这个个人对于睡眠的要求吧，睡眠时长的这种需求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导致这个每个人熬的夜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对，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有的同学特别能睡，外号就睡神，天天一上课了就开始睡，结果非常奇怪的是，每次这个期末考试，人总能拿年级的第一名。 哎，这就得反思了，自己反思了，人是不是真的在睡觉 啊？没准人家熬夜去读书呢，把这都给补回来了。 是，你说你这同学上课就睡，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啊，每天差不多就�睡4-5个小时，特别有精神，早上5点就起来了， 哎， 练声。 啊， 晚上很晚也才睡， 啊，练声 啊， 就是他是练自己的这个声音的厚度，我觉得是吧？ 对， 就也很奇怪，人不都说你要想保持一个好的声音的状态，你就得早睡早起，睡眠得充足了。但好像在这些睡眠需求量少的朋友面前啊，就觉得他好像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对，反正大家熬夜可能有各自的目的，但是就像刚才所讲的，一旦这个熬夜如果跟感情联系上啊，无论是爱情或者是任何的感情方面的这样的纠葛，或者你不开心的事儿，那这个夜你熬得会比较的难受啊。 我以前听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悲凉哈，人说这个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是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当我们听到了这一首歌曲熟悉的旋律啊，夜夜夜夜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了熬夜跟感情有纠葛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我想思考一下人生了。 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 放弃所有，抛下所有， 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点点飘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飘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哎呀，所以真的是这个熬夜呀、啊。如果说我觉得打打游戏啊什么很轻松的事儿，刷刷剧，这个心情啊还能保证一定的质量， 对、 吧？ 这个熬了也就熬了。如果说那个，就比如说借酒消愁啊， 哎， 心里边堵得慌呀，晚上睡不着，还得漫漫长夜，那确实挺伤身体的。 是啊，尤其是感情上没处理好，像这首歌唱的，多么的纠结呀。 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飘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实的我。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飘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我不愿再放纵， 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 哎呀，这夜熬的是吧，把这种感情的纠葛都给熬出来了。 哎呀，我这个情绪转换太快了，我得适应一下，一下从这个人生思考人生的意境当中得跳出来啊，跳到和大家去聊一聊今天我们的话题啊，从国足，咱们得看国足的比赛，得熬夜说起哈，聊一聊如何避免熬夜，多么纠结呀！又得熬夜看比赛，又得熬夜思考人生， 是 啊，还得想着如何少熬夜。 对呀，尤其有感情纠葛，刚才给您说了，《甄嬛传》里的静妃，每一块宫里的砖他都摸了一遍了啊， 是， 那这个确实是心里很难受。但是我相信熬夜不只是说什么感情的纠葛，它有很多的事儿可以做，比如说啊，有一种我认为是有必要的，熬夜读书，熬夜加班啊，为了自己的生计，还有为了理想而奋斗的时候，尤其在年轻那一会儿，比如说很多公司或单位有加班的这样的习惯， 哎呀，这确实太伤身体了。熬夜本来就已经够苦的了，又是为了工作去不停的熬夜，确实我们在奔自己前途的同时，这个夜熬的吧，哎呀，我觉得代价也有点大，但是也不得不去熬， 没办法， 也只能道一声大家都辛苦了。 对啊，你比如说在这个体育我们的行业里边啊，体育记者比赛比如结束了，这篮球比赛 CBA 有的打到这个10:30， 对 啊，记者回家了，比如体育场很远的话 啊， 对呀，到家可能11:30晚上了，发完稿弄完都洗漱完毕了，可能凌晨2-3点的时间了。 嗯，是，还有朋友就说这个熬夜就挺好的呀，你看，我看看视频，看看微博，逛逛某宝，再吃吃宵夜，这夜不美吗？夜太美了。 对，夜太美，看您如何来消化啊，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其实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重心是不一样的，有的熬夜是为了生存啊，为了工作，有了为了考学，还有朋友单纯的就是为了放松自己，去娱乐，打游戏刷剧啊，也有像刚才给您倡导的夜夜夜夜， 哎， 您有感情的纠葛， 嗯， 那没办法了，您得慢慢的熬着呀。 吴梦生说，看完国足的比赛，搞不好我就得问天问大地了。 哎呦，当然看完了没准您就睡着了呢，是吧，国足比赛有的比赛挺催眠，但是希望李铁铁指导铁家军能够打出不一样的感觉。大家可以继续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与夏蒙康乐进行互动交流。今天只有一个话题，说说各位杜绝熬夜的办法。我们进到接下来第20段的资讯部分。 据了解，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广东、香港、澳门承办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的函，同意广东、香港、澳门承办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 在26号，也就是昨天东京残奥会的第二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举重、游泳、轮椅、击剑赛场是各得一金，当天是以8金5银10铜共23枚奖牌数跃居金牌和奖牌双榜的榜首。其中男女混合4×50米的自由泳接力决赛当中，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队是2分15秒49获得冠军，而且再次刷新了世界纪录。 再来看一看 C 罗最近的情况。据了解呢， C 罗已经明确地告知尤文图斯不会再为他们出场了。有报道说 C 罗无缘本周末和恩波利的比赛，他拒绝再为尤文出战。葡萄牙人甚至清空了自己在训练基地的更衣柜，以表示自己离队的决心。尤文图斯方面也希望 C 罗离队，这样可以甩掉工资包袱。另外呢，球队还希望能够从 C 罗身上再赚一笔。曼城提出了免签 C 罗，但是尤文希望能够收回2500万英镑的转会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就是曼城是最接近签下 C 罗的球队，大巴黎则要先看姆巴佩是否离队才行。根据当地著名记者发布的消息显示， C 罗呢确实已经要离开尤文了。这位记者就说，已经得到确认， C 罗已经彻底决定离开尤文图斯，而且呢他要求俱乐部把自己出售。那么这位 记者呢也表示说，他发的消息可信度非常高，所以由此来看 ，C 罗转会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嗯，看到有球迷说，这都是梅西闹的呀， 对， 这跟人梅西联系到一块儿去了。 嗯，一个梅西激起了千层浪。 是的，另外为您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据国家卫健委的官网通知，经过一个月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奋战，江苏南京市的痊愈已经降为了低风险地区，另外扬州市的社区层面的风险已经是基本消除了。26号，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江苏工作组的人员是全部撤离了江苏。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是一起德尔塔变异毒株输入国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继武汉疫情之后波及国内范围最广、感染人数较多的疫情。而事实证明，国内去年以来形成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置经验和方法完全能够应对德尔塔毒株。 另外，昨天湖南张家界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对张家界天门山景区的检票口、缆车、穿山扶梯等设施进行了全面消杀，为即将开园的景区做好准备，保障游客的出行安全。陕西呢将会迎来区域性暴雨，受到副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高空槽共同的影响，从28号到29号呢，陕西南部将会出现区域性的暴雨天气。陕西省气象台特别提示，这次暴雨过程时间特别长，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局地强降水呢也是特别的有力，需要特别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天气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还有中小河流域洪水及塌方、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根据上海市纪委监委26号发布的消息，日前经上海市委批准，上海市纪委监委对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裁吕亚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吕亚辰在有配偶的情况下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虚增环节等手段侵吞国有资产，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等等。依据有关的规定，经上海市的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吕亚辰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相关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据了解，截止到8月25号，今年经中欧班列东部通道满洲里和绥芬河口岸进出境的中欧班列累计开行了3037列，发送货物291186箱，同比增长分别是35.5%和44.6%。 另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6号表示，根据海关总署统计的数据，按美元计，今年前7个月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同比增长40%，其中中国自美进口同比增长50.4%，对美出口同比增长36.9%。近日，美多个商业团体集体呼吁拜登政府重启与中国贸易谈判，并削减对华关税。 国防部昨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新修订的兵役法主要改点集中在8个方面，其中就包括了加大高素质兵员征集力度，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应当有负责兵役工作的机构，将研究生的征集年龄放宽到26周岁，完善退役安置政策，加强军事和军官退出现役可以采取卓越领取退休金的安置方式等等。 另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6号公布了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的月报数据。通报显示，2021年的7月份，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8152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1685人，另外给予党纪政务处分7844人。 除此之外，针对加拿大非法拘留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长达1000天，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6号表示，孟晚舟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中方严正敦促美方加方立即纠正错误，释放孟晚舟，并让他平安回到中国。 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肯尼斯·麦肯齐26号表示，两位据信来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自杀式袭击者，当天先后在喀布尔机场的阿贝门附近以及不远处的男爵酒店引爆炸弹。在阿贝门附近发生爆炸之后，多名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向军方和平民开火。目前袭击造成美军12人死亡、15人受伤，另有多名阿富汗的平民伤亡。麦肯齐认为，目前还存在其他针对喀布尔机场的恐怖袭击的相关威胁，但美方从阿富汗撤离的行动仍将继续，美军将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再次发生此类的袭击事件。 一段国际消息之后呢，也给大家来点轻松的啊。问一个问题，长颈鹿是不是不会叫？它是不是哑巴呀？ 啊， 不知道啊，我好像印象当中也没有听过长颈鹿叫。 啊，长颈鹿 声带太长了，发不出声。 但是呢，应该是会叫的，只不过平时很少去叫。啊，它的发声主要是靠肺部、还有胸腔以及膈肌的共同帮助，而这些器官之间由于距离太远了。所以叫起来挺费劲的 哦，难怪一般在动物园里边啊，看见这个长颈鹿都是悠哉悠哉的，可能他们也没有遇到什么紧急情况，所以不用再叫唤了。 是，另外还有一个生活的小百科，一种能够控制血压的元素是什么呢？就是钾，它能够对抗盐吃太多造成的血压升高，一直被视为对抗高血压的保护因子。另外还有一个小常识，空腹不能吃香蕉，因为每100克香蕉可食部是含有镁43毫克。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即便是一次进食200克，镁的含量也是只有86毫克，仅为每日推荐摄入量330毫克的1/4，不可能会引起高镁的这样的一个血症啊，这也是一种疾病啊。 空腹不能吃香蕉。那很多运动员，比如陈梦在场边吃香蕉的时候，那肯定不是空腹的， 对，他提前肯定吃饭了 啊，那是补充体力的。 对，尤其还有一些这个网球运动员愿意在比赛期间补充一下。 对， 对， 对， 对，好，微博和微信这会儿呢，我们继续回到话题的互动当中来说一说熬夜这个事儿哈。国足的比赛呢都是安排在凌晨的，这夜呢还是得熬。那有个非常矛盾的事儿就来了，我们又得熬夜又得避免熬夜，这怎么办呢？说一说您和熬夜的故事吧。 是，这边玉清春天也说了，方法就是关掉电视机，早上听北京体育广播，我们的节目就是避免熬夜的一个好的方法。 当 然您是也有可能错过国足一些精彩的瞬间啊，这要看您自己的选择了。宁波也说了， 我看见了， 是 不熬夜呀，越关注越失望。 是，大家具有熬夜这个话题，继续跟厦门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三时段继续回来。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白天北京晴朗少云，山区会有阵雨出没，请注意防范紫外线强烈，外出做好补水防晒措施。前期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不好，近期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预计下班时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气温在24到28度之间。前期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合您外出登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西南部地区将会有雷阵雨出现，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明天白天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提醒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预计明天最高温度28度，体感较为舒适，但提醒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保证好自身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阴，西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温度18度。明天白天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28度。明天早晨能见度不错，空气质量良好，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晨练。明天穿衣气象指数为6级，适宜穿短袖类服装。另外，明天紫外线的照射强度为3级中等，外出还要注意防范。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晚高峰愉快，我是夏萌。我们今天在晚高峰5到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和大家去讨论熬夜这个事儿。国足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是要凌晨的时候才会上演了，所以如果大家关注国足，那就必须得熬夜。但纠结的就是呢，我们又不想熬夜，不提倡熬夜哈。那就来说一说您是如何避免熬夜的。 这边我叫舒墨，和这个曼联都是好宝宝啊，他俩都说不准备熬夜看国足了。 为什么呢？ 不准备晚上还那么的堵心呢。 万一大快人心呢？ 万一大快人心的话，那是好事。概率关键太低了。万一说堵心，说这一宿甭睡觉了。 宁波这位朋友也说了，国足啊，还是不能太关注，越关注失望就越大，所以不关注了。那天如果偶尔听到个消息，没准还会是好消息呢。 是，这边看到了巧克力布丁，他说了，熬夜对身体不好，所以别说看国足了啊，看什么他也不准备熬夜啊。我觉得您这态度是挺好的，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的规律啊。 还有朋友说这个6306就说啊，这熬夜说明白天不够累。哎，我觉得这说的还真挺对的。 是， 就以前没孩子的时候吧，晚上那且睡不着呢，就觉得我是不是病了呀，我是不是神经衰弱呀。那个时候什么褪黑素、维生素各种素就整一块吧， 是 该睡不着还是睡不着。哎，等有了娃之后，这娃一闹吧，晚上沾了枕头就睡。 是， 所以说明啊，白天不够累。 另外可能还有朋友是，我白天也够累啊，那晚上怎么还是不想睡觉，还是想熬夜啊？这个真的就跟您的心理的这个感觉有关系了，它是一个惯性啊，有可能您真的已经眼睛啊耷拉下来了，想睡觉啊，但是脑子里边还在想，我再多刷一会儿吧。 那太痛苦了啊！核桃也说，把时差倒一倒就不用熬夜了。那您的意思就是晚上我看国足比赛，白天睡觉 啊？ 可这有很少有人能够 工作和生活能够具备这样的条件吧。 而且白天睡觉那个补回来的跟晚上睡的我认为是不一样的，就是晚上的那个睡眠，白天用同样的时间，比如晚上您少睡五个小时，白天多睡五个小时，那感觉我是体验过的，完全的那个状态是不对的。 那肯定，因为跟人平时的那个生物钟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嘛，你肯定是去睡，白天睡得再多你也觉得补不回来那个觉。而且我刚还有个朋友看见说晚上好像能够分泌一种叫生长素啊还是什么的，不太懂啊。 对， 就是说你晚上这个睡好了之后是能够怎么说，更新你的，修复你的身体的 啊。生长素不是长个的那意思吗？是不是？ 对，就小孩千万不能熬夜了。 对、 啊、熬夜长不高。 是啊，刚才给您聊到了很多种情况之下您会选择熬夜、上一时段我们说了，如果为了熬夜读书加班，为了生计和理想而奋斗的话，这个可能大家能够理解， 不得不熬的夜。 对、当然有一部分刚才我们也稍微的聊到的，就是常常熬夜是玩游戏，但是玩手机啊刷剧，某些人会认为这是一种浪费时间，但是呢，当事人往往他还认为比较的有成就感， 会觉得很快乐。 对呀、 那我觉得这个情况下还是以快乐至上吧。 可能还吹呢，跟别人说，你看我一天就睡四个小时，照样怎么怎么什么都能安排的特别的妥当。对， 哎，我听说过一个理论啊，不知道是不是有科学依据的，就说啊。满月出生的人一般精力都特别的旺盛，他的睡眠需求量就比较小、 是吧？ 你可以回头查一查你生的那天，你查一查农历哈，是不是满月那天 啊？还有这说法呢？ 啊， 我之前好像听说过这个属什么的这个睡眠一般都挺好的 啊，也有这样的说法 啊，属什么来着？ 都不科学啊，属猫，属夜猫子的 啊，好像十二属里边排最后一位那个， 哦，是吗？ 睡眠挺好的， 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微博和微信来和我们聊一聊自己和熬夜之间的事情。 对，当然我们第一时段提到了一个词叫熬夜上瘾，也给您放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确实是有这种说法。还有一首歌叫《熬夜成瘾》啊，这个说的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看看您同不同意这歌词的表达。 音乐重播不停，暗夜独为歌厅，有空一夜不想闭上眼睛，一个人看夜空中的星沉静，享受孤独的高兴。一个人看场电影，对白糟糕的剧情却让我哭红了眼睛，外表坚强的我内心脆弱的好久不能平静，直到熬夜成瘾。 哎呀，这歌唱的感觉好像说是自己是一个很寂寞的人，所以不得不熬夜啊。他 好可怜啊！ 啊，对呀、他好像还有一种感情上的纠葛，这时候也没人安慰他，所以越熬夜越寂寞，越寂寞越熬夜，成为这样的一种循环，是不是寂寞的人容易在夜晚睡不着觉啊？ 这个可能啊，我们为什么喜欢熬夜呢？北韩旅行这位朋友也说白天工作紧张呀，也没什么时间干自己的事儿，比如说我想看会儿书看电视打个游戏都没有办法在白天去完成，这下班回来忙忙叨叨，家里也有那么多事儿，所以就利用夜晚的时间去做这些事儿啦。 对呀、这边还有一位朋友 啊，说你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有没有想一想我们护士这种职业怎么办？ 哎，对，还有刚才还有看很多朋友说，比如说夜班司机啊， 啊， 他的工作就是在夜间的，所以他不存在熬不熬夜。 是，这是汤圆说的， 嗯， 啊，所以说如果您是职业上就必须得熬夜的话，那我相信您已经建立了一个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物的规律， 嗯， 啊，维护好这样的规律，再加上您注意饮食、营养等等各个方面，应该就会保持一个身体的健康。 对。还有这个北方的家也说，现在生活节奏都太快了哈，人们都觉得压力挺大的，白天呢肯定是没有时间去放松的。第二就是现在你说这个生活节奏快哈，年轻人都喜欢玩，那白天没时间玩呢，就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让自己放松一下咯。 对，这边还有今晚有星星，他说了啊，怎么每当我想熬夜的时候就会刷出这种话题和新闻呢？这他刚想熬夜， 你就让他别熬， 看到了我们这话题，然后今天节目一开始给他普及了熬夜这有六大这不好的地方啊，一个是这个对皮肤不好，引发头疼啊，降低大脑功能，影响肝脏健康，影响免疫力，另外还会出现黑眼圈啊。 嗯，是对自己身体内在和外在都没有什么好处。也有朋友说我是果子呀，说大概是因为夜里边没人跟我抢网了，网速快一点。 哎，确实是。 是吗？夜里边是网速快吗？ 好像是，我们家那个楼是，一到这个睡觉点儿，比如11点左右了，它这网速稍微就快一些了。 啊，就没人，真的就没有人跟你在那条这个。叫宽带吗？宽带上去抢了，抢资源了。 对，因为毕竟不是光纤的啊，如果光纤的其实是无所谓的啊，带宽大都够大家来用。 又长知识了。 对，这位朋友可能是经常打游戏的，尤其是打游戏的话非常讲究网速。 嗯， 比如说你这个 delay 这样的延迟超过了10 ms 的话，那还 OK， 但你要超过100 ms 的话就稍微有卡顿啊，对于一些很精确的这种操作你就完成不了了，可能人家那边都已经把你打那个摁地上打了，你这边刚刚反应过来。 哦，那看来就是比如说这个游戏玩家啊，就必须保证家里边这个网速要够快才行。 对呀，而且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我了解到啊，很多职业战队的人也是啊，越到晚上越精神啊，他们这个职业这个特点跟刚才那位护士朋友包括开司机开夜车的朋友是差不多的，啊，都得是在晚上的时候保持一个精神的状态。 这都是主场在晚上的人哈。我叫杨阳阳，说我熬夜更多可能是舍不得睡吧。哎，睡觉是最快的一种穿越的方法，刚刚一闭眼马上就穿越到第二天早上，又要起床工作，新的一天又要开始轮回了。 哎， 晚上反而最能让人放松，我可以去做一些白天我有时间去想但是没时间去做的事情。对于我是这样的，大家说呢？ 对，尤其我觉得一些性格非常喜欢静的朋友，他会喜欢夜晚的这样的一种宁静的感觉。 嗯， 在全世界仿佛都已经在睡觉的时候，只有我点燃了旁边的一盏有点暗的台灯，然后沏上一杯奶茶。 这大晚上喝奶茶又得说你了。 那喝，我刚想说喝绿茶，但是容易睡更睡不着觉了。 奶茶也睡不着，奶茶不也是茶吗？ 啊，是，反正就是喝点，那就喝点这个白开水，比如说，然后再看着一本自己非常喜欢的书，这种感觉的话。你会越来越睡不着的。 对，这夜晚有些人的思绪流淌比白天还要顺畅。 是，当然还有的朋友，我看到了这边说话时很松，他说了，和喜欢的人聊微信的话，他就是深更半夜也是不舍得去放下手机 啊， 就是说白天可能太忙了，不能够互诉衷肠，等到晚上休息的时候放开一切的烦恼干扰的因素。他说为了心爱的人而熬夜，不管多累都是幸福的，都觉得是有价值的呀。 这谈恋爱熬夜太正常了啊。还有人熬夜是为了吃宵夜 啊，吃宵夜一般大家熬夜会点什么呢？ 烧烤小串呗。哎，说到这个宵夜，你知道我以前熬夜宵夜是什么吗？我们家有一传统。 让我猜一下，你别先别告诉我答案，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线索？不要特别直白的。 油炸的。 啊，油炸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跟肉有关系吗？ 没有。 大家也猜一猜啊。 嗯。 啊，油炸的。 那我一会儿公布答案吧。 健康吗？这东西？ 这肯定不健康，油炸就 是 健康。 啊，这个食物本身，它如果不油炸，它是健康的吗？ 如果不油炸，应该算是挺健康的吧。 啊，那我猜出来了。 嗯。 油炸胡萝卜。 不是不是啊，我家有一个传统，每到晚上的时候呢，我妈都会弄一道菜，叫油炸猪油年糕。 啊，哎呦呦， 这个生活在可能南方的朋友都知道，就是有种年糕，猪油给熬的，然后你吃之前呢，把它从冰箱里边拿出来，切成片，然后裹上鸡蛋液。 啊， 然后锅里一炸，这东西呢，就是多吃就特别腻歪。 是 啊，但是这就是我们家的宵夜。 那是蘸糖还是蘸盐啊？ 可以蘸糖，也可以选择蘸，就是你自己可以选。它本身呢是有点小甜味儿的 啊， 这东西就很，我从小我们家就有吃宵夜的习惯，就我从小吃到大。 哎呦，那你这个身材保持， 啊， 对，保持这么好，真的是凡尔赛，让人羡慕 啊。对，后来呢，就是因为大家都越来越讲究养生了嘛，我们家才把这个不好的习惯给改掉了。 嗯，是，但是这样的吃点儿，父母尤其。比如说你回家很晚啊，等等的，出外边玩啊， 哎，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 父母能够给你这个做一碗 热乎的 面条啊， 哎， 啊，这个炒菜啊，我觉得都好， 特别幸福 啊。只要是家里人给准备的这个吃食，吃到嘴里，尤其在晚上，你就不会考虑到什么卡路里了，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妈总说呢，就吃的饱饱的好睡觉。 对呀，啊，饱饱的啊。这边6645说了，夏萌提到的猪油年糕很好吃。 对 啊，他说在稻香村有卖的哟。 哎，是的，很好吃 啊。赵军也说猪油好吃啊，是啊，下饭啊。另外，哎，猪油有一个特别好，就是炸这个叫油梭子 啊。是的， 对， 嗯， 那个炸完以后了，蘸点这个盐， 嗯， 椒盐，特别的好吃， 酥脆的啊。 对 啊， 还有 年糕不好消化，确实。 Becky 他说了薯条吗？啊， 嗯， 跟薯条是一个道理的吗？ 差不多吧，就是，但是这个年糕它是大米做的嘛？ 对， 米就算叫米糕吧，薯条是豆腐做的。 是， 嗯， 这边呢还有说是炸盒子啊，就是这韭菜盒子是吧？啊，这剧本杀啊， 鸽 子盒，对， 鸽子盒，也是酥脆的那种东西。 对，吴梦生说还以为是炸元宵呢。 哎，差不多，我说的我口水都出来了。 是， 这个 还有说不是炸的。CT 说的，他说半夜适合吃的是温粥和热汤面，不伤胃。 对对对，啊，猪油拌饭，哎呀，这也特别好吃。 是， 就是在那个热饭里边啊，放一点猪油，再倒点酱油， 嗯， 哎呀，这么一拌， 是让我突然想起了这个经典电影《食神》里边的一个经典手艺，啊， 黯然销魂饭吗？ 对呀，啊，啊，这是 我为什么流泪了 啊？对呀，啊，所以在深夜的时候吃一碗好吃的面，尤其是你，亲爱的家人给你去做出来的， 哎， 这种感觉已经超越了美食的范畴了。 嗯嗯嗯， 大家继续说说熬夜的事儿，这怎么避免熬夜？很多的招啊， 我觉得咱俩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俩说了半天，根本就没说怎么避免熬夜，都就是催着别人赶紧熬夜，赶紧熬夜 啊，让大家自己体验一下，是吧？体验出来了，您再决定是否熬夜。 对，你给大家普及了那么多熬夜玩游戏的好处，我这又说了熬夜吃东西， 对， 完了，今天晚上肯定得有很多朋友都在熬夜了， 是得为过两天的国足凌晨2点比赛先练一练。 嗯， 磊落也说了，多晚算熬夜呀？这个是好问题， 嗯， 大家标准不一样。 对，有些人熬到3-4点，有些人熬到1-2点。 对呀，啊， 嗯， 但是有些，比如说岁数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家9点半就睡觉的，觉得10点睡觉呢都算是熬夜了。 对呀， 啊，所以大家的标准不同，还是要让您首先以健康为重，然后呢也尊重您个人的一个选择。 嗯， 各位可以在微博、微信继续与夏萌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当然听听 FM 的聊天室也是相当的热闹。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好，进入资讯部分，我们首先关注国足。将近有6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吴磊今天呢是抵达到了卡塔尔首都多哈，至此参加卡塔尔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前2轮赛事的32名中国队的球员都到齐了。主教练李铁在首轮开赛前5天可以得心应手的磨合主力战阵。从李铁近期的表态以及国足在上海集训期间反映的情况上来说呢，球队在12强赛期间依然大概率会主推4-4-2的战型，只不过呢，教练组会根据实战具体的进程，随机应变的在战术安排上去做一些调整。 另外，据了解，中国男足12强赛的第2轮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9月7号的晚上11点 卡塔尔当地时间的下午6点来进行，是在卡塔尔的哈里发国际体育场来举办的。这座体育场是2022年世界杯的主体育场之一，而这个场地啊是非常的先进，在内部有创新的制冷技术，可以保证26摄氏度最佳的比赛环境。而在武磊到队之后，国足将仅剩郑铮一位国脚还未到队，郑铮由于家庭的原因目前正在国内处理家中事务，随后会赶到卡塔尔与国足进行会合。 2个月前才刚刚被任命为澳大利亚国家队队长的马修莱基今天表示，由于澳大利亚国内的防疫政策，自己将暂时退出国家队，确定不会随队参加12强赛前2轮和中国队以及越南队的比赛，并且呢已经将这一点告知了澳大利亚的主教练阿诺德。他还说呢，只要澳大利亚政府对于入境者的14天酒店隔离政策不改变，自己依然都不会回到国家队当中去。 而南通智云俱乐部昨天发布公告称，曹睿正式出任俱乐部的一线主教练，这是曹睿首次出任主教练，顶替的是之前陷入风波的谢辉。当然了，2000赛季曹睿是从江苏舜天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退役之后他选择了继续留队，并从基层的队伍做起。2014赛季曹睿进入到了江苏队的教练组。2021赛季中甲联赛目前战罢第二阶段，南通智云以9胜4平5负的战绩在列第7位。这确实最近啊，由于谢辉的事儿，南通智云也被大家熟识了。 我们继续来关注周琦事件。国内有一些媒体人呢，最近是通过社交媒体说，周琦向中国篮协举报的内容和自己恢复自由身的诉求没有关系。之前周琦和他的团队呢，向 CBA 纪律和争议解决委员会申诉的主旨就是，他们认为新疆队呢不再拥有周琦的独家签约权。那据了解，周琦在8月5号结束的 CBA 调解当中呢，当时大魔王和他的团队向 CBA 公司提供的大部分证据都没有被采纳，其中在多个关键诉求上呢都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如果这一次周琦带着同样的证据往中国篮协再告一次新疆队的话，那改变调解结果的希望不是很大。中国篮协道德与纪律委员会将在规则之内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呢，尽可能的去调解这件事，争取在注册截止日，也就是8月31号之前找出解决办法，尽可能让各方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总而言之，今天已经27号了，这个相关的调解结果啊，也就在这两天该出来了。 是，也就3个方向，一个是支持新疆队，第二是支持周琦，第三，这个所谓的比较好的解决方法都满意的，真的说实话我现在都没想明白。 不可能让大家满意了，肯定得有一方去妥协。 是的，当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 CBA 上海九世男篮已经确定将东方体育中心作为未来2-3年之内球队的过渡主场，同时上海男篮还向 CBA 公司提出了承办 CBA 联赛的相关申请。而据知情人士的透露，除了东莞、西安、青岛、广州以及沈阳有意承办 CBA 联赛的赛会制之外，上海同样有这个意思啊。 那最近呢，上海九世队的球员王哲林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表示呢将以高目标要求自己，传承党的先锋精神，强化责任担当，做好球队领袖带头作用。关注完篮球，我们继续再把目光转向残奥会。昨天呢，在东京残奥会轮椅篮球小组赛的比赛当中，咱们中国女篮45-38逆转战胜了荷兰队，取得2连胜，这也是中国轮椅女篮历史上首次战胜对手。 另外也关注到了今天残奥会的田径项目的首个比赛日当中，在女子100米 T35级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周霞以13秒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周霞是里约残奥会的双冠得主。今天周霞为中国代表团拿下了东京残奥会的10枚金牌。另外在田径女子铁饼 F55级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董飞霞以26.64米获得金牌，同时打破了亚洲纪录，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残奥会获得的11枚金牌。东京残奥会举重女子50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胡丹丹以120公斤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俄罗斯运动员阿斯塔绍夫周四在东京残奥会场地自行车男子3000米个人追逐赛 C1级别的决赛当中获得了金牌。赛后呢，他的教练就介绍了在赛场上的一些小插曲。他说，东京残奥会的组织者在颁奖曲的曲子上选错了音乐啊，他们第一次播放了一个错误的音乐，不是柴可夫斯基，而是响起了国际残奥委会的会歌。 可能大家也很奇怪哈，俄罗斯运动员为什么会想起柴可夫斯基的曲子呢？由于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制裁，参加东京残奥会的俄罗斯运动员呢，不能够在残奥会的舞台上升国旗奏国歌。在俄罗斯队的颁奖典礼上响起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片段。 为您关注到的是全运会的消息。今天陕西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期间的疫情防控措施，要求来陕返陕人员需要提供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另外，亚运会的消息方面，8月26号，杭州亚运会组委会向亚洲45个国家地区的奥委会发出参加杭州亚运会代表团团长大会的诚挚邀请。大会将在2021年的9月8号到9号以线上视频的形式来召开。会议期间，杭州亚组委将会向各参赛的国家地区的奥委会全面介绍亚运的筹备最新进展，对竞赛报名、抵离、交通、餐饮、住宿等业务领域的政策程序开展陈述。 体育消息最后呢，来关注 C 罗和格列兹曼最新的动态。围绕 C 罗的转会传言是非常的多，很多消息也都证明 C 罗团队呢正在为他转会曼城做努力。有媒体就说 C 罗确实要离开尤文了啊，他要求俱乐部呢把自己出售了，甚至已经清空了自己在训练基地的更衣室。那说明什么？就是说明自己要离开这里了啊，不用再去需要更衣室的柜子了。看来 C 罗转会离开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是，C 罗估计是看了梅西这个确实受刺激了，就是梅西怎么这么大影响力呢？那我要是这个转会到一个豪门，比如说曼城啊，亦或是曼联等等的，是否也会在全球掀起了我的一个热潮？那这个热潮一兴起之后了，我的流量一下就带起来了，于是比如他 C 罗也想了，那我也很有这个商业头脑啊，以前是卖内裤是吧 ？C 罗，但你说卖内裤能挣几个钱呀、啊？ 不是还卖洗发水吗？ 啊，对呀，那个也挣不了特别大的钱。所以我觉得 C 罗肯定想趁此机会，在自己还是这个流量啊一号小生的这个前提之下，流量担当的时候，能够再为他的这个未来的商业道路啊铺平一点路。 哎呦，那这想着也不是说自己这个职业生涯了，想的都是自己怎么在短暂的职业生涯里边尽可能多的去吸金 啊。对呀、啊，包括也是为他未来啊，比如退役之后怎么办呢？如果他有更好的一个商业的运作模式的话，可能也带来更大的一个经济收益啊。 他的颜值我觉得可以进军娱乐圈吧。 是吗？C 罗。他演技怎么样呢？ 不知道。 哎，大家我想问问 C 罗的演技怎么样？ 你这个问题是说他球场上的演技吗？ 对呀、觉得他演技好的可以扣一。 那我扣个1。 是，尤其是在前些年在国家队比赛当中，最明显的有一届世界杯，我记得葡萄牙英格兰相遇，然后葡萄牙的 C 罗技转他当时同一队的这个鲁尼，在曼联效力鲁尼、这假摔了一下，结果把鲁尼罚掉之后，他还向队友眨了一下眼睛。 哦呦，这演技不得了，最佳男主角哈。 是， 同意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来一个你表情包里第3个表情。据了解呢，格列兹曼今年夏天是不会加盟尤文了，估计也不想去面对 C 罗，因为斑马军团呢是无法负担签下他的各种费用。而且呢，这位法国射手也说了，说我不想离开巴萨。30岁的格列兹曼和巴萨的合同是在2024年到期。上个赛季呢，打了51场比赛，攻入20球，送出了13次助攻。这么好的表现，估计巴萨也不会放他走啊。 哎， 好，微博和微信这块大家呢可以继续和我们互动。熬夜这个话题，国足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夜里边的比赛大家得熬夜去看，纠结的就来了，又得熬夜看比赛，又得避免熬夜，这可怎么办呢？ 对，说的国足比赛是这个北京时间9月3号的凌晨3点，国足对阵的是澳大利亚队啊。当然提到 C 罗的演技，这边看到了有朋友点评了，吴孟生说 C 罗不用演戏啊，他当一个男模安安静静的就挺好的。 对，就本来就可以靠颜值，不需要再拿出实力了。 是，那继续的在这个卖内裤什么的吧。 6306说演技得看内马尔。 哎呦， 那是最佳男主角。 是，内马尔，这个内马尔他不去参加奥运会，这是巴西代表团的一大这个遗憾啊。他最应该参加的是男子3米台或者男子10米台的这个跳水比赛，内马尔这个水花都没有啊。 哎呦喂，这段子好。 唯有战斗也说 ，C 罗演技还是比内马尔好的，因为内马尔太浮夸了 啊 说白了就是有点假。 是，他俩反正演技是这个。你看怎么比吧。 啊，现在不都讲究这个演技呢，要更加的真实化一些，那种太使劲儿的演技不行了。 对，他俩演技都不如这个巴萨的教授，布兹克茨，布教授，那演技真的是这个，我觉得在西班牙的影坛啊，是吧，什么影星什么的，估计都比不过这个布兹克茨。 还有朋友说 ，C 罗退了之后可以去演007，成为007的下一代主角。 啊。邦德是吧， 那还是算了吧，他就是 C 罗邦德。 关键我更加这个感兴趣的是谁演邦女郎啊，是吧， 他媳妇吗，他女朋友吗， 他女朋友好像这个长得也挺好看的。 是， 对， 那人是国际巨星的女朋友能不好看吗。 是，这关键是 C 罗好像最近还挺专一的，但是他没有梅西专一。梅西跟他老婆是青梅竹马， 而且人家一看就是家庭特别幸福的。 对呀、 孩子就是人家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这个 C 罗还没领证吧。 是，都说这个这个圈里呀、这圈那圈的是吧，他们之间都是挺混乱的，这方面 圈太乱。哎呀，咱俩这心操的真是， 对， 反正有没有领证啊。 所以说刚才提到像梅西啊，这个人家青梅竹马就显得更加的是难能可贵了啊。这一般有点感情纠葛的人都说容易熬夜呀、 那看看大家是不是都有感情纠葛哈，看看大家这夜都是怎么熬的。 是 啊，吴梦生说熬夜就得有宵夜，一个泡面，泡面加上火腿肠、卤蛋、榨菜，就是一碗大餐啊。 哎呀 这呼呼啦啦一顿吃就可以睡个饱饱的美觉。 对，所以您最好囤一些这个熬夜看球的方便食品。方便面呢，它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有的是最简单的那种泡的，另外也有这个，我最近发现了一些好吃的方便面品牌，我不说呀，首先它那个料包啊，大家得看， 特别足吗？ 对，最好呢跟广告差别不是那么大的。 你是泡的还是煮的那种面？ 泡的， 泡的啊。 对，煮的一般来讲好像更好，是吧？ 对，泡的也可以，人不都很多专家都出来说过了吗？说这个人以前都说方便面里没有防腐剂，其实没有，他的面都已经干了，不需要防腐了。 对，所以提醒各位，想熬夜的话，多准备一些方便的食品，包括这个饮料什么的啊，别您这个看球或者是熬夜熬到半夜最难受的什么。啊，家里没有， 饥肠辘辘，哎呀， 对呀、 对， 而且找不到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只能比如啃两口黄瓜， 哎呦喂， 你说说啃两口萝卜， 这一觉都睡不好， 对呀、那而且吃萝卜这个气儿多啊，晚上您在这个， 行了，别说了， 折腾 有那味儿了啊， 是，好，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跟夏梦、康乐进互动交流，咱们今天来聊一聊杜绝熬夜的方法都有哪些呢？等一会儿，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第四时段继续来聊啊。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候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 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两个小时的晚高峰时间呢，我们讨论熬夜这个话题。国足的比赛很快就要开打了，那么熬夜看比赛，我们是不是必须要这么做呢？如何避免熬夜呢？也可以和我们聊一聊您和熬夜之间的故事。 是，熬夜啊，少不了听歌。就是有的朋友喜欢一边熬着夜一边听着非常燃的歌曲 啊，那还怎么睡觉呀？ 比如说像这种类型的歌曲一放 越夜越精神了。 对呀，还有我看到这边太逗了，这跟我以前有相同的爱好啊。晚上熬夜爱看什么呢？看某一种片儿，爱叔叔的星他说了爱看恐怖片儿。 哦，还真是， 真是太厉害了。更睡不着了。 不害怕吗？那我跟你说，这晚上连灯都不敢关了，厕所都不敢上了。 但是如果经常看的话，就会知道某些恐怖片里边它这个拍摄的一些这个伎俩啊、技巧等等的，比如说这个音乐啊，什么时候用啊，什么时候出来吓人，好像都能够给看出来。 而且人家说恐怖片只要把这个声音关上了，你就觉得特别傻。 对，就是你把恐怖片的声音关上，放成一个非常欢快的这个声音，它就变成喜剧了。 还有陆史之说，我也不想熬夜呀、难道不是被考试给整的吗？ 哎呦， 谁不想早早睡觉呀？这都那么长时间了，我还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啊， 每天都在备战考试。 还有一种熬夜，比如说小朋友有没有说这个暑假结束了之前、寒假结束之前补作业的，有没有熬夜的家长？ 肯定有，我小时候不就干过吗？愉快的暑假，一个假期都没有愉快成，最后那么几天， 是 疯狂的愉快。 我是曼联说了，我熬夜特爱听评书。哎呀，咱俩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熬夜的时候有时候也爱听评书，我非常喜欢的是单田芳老师的啊，是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道七雄论春秋，荆轲兴亡过手啊。就是晚上啊，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听一点这个故事类的东西，我觉得反而能够让自己的记住很多的这个桥段啊，包括这个《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等等的，我一般还真的是愿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听啊。 唯有战斗说避免熬夜，那就可以给家里孩子讲讲故事，讲一会儿自己就着了。娃还挺精神的，坐一边自己看 讲故事的这个，但是我觉得给小孩讲故事吧，小孩他是没完没了的， 对，他会说再讲一本吗？再讲一本吗？ 对呀、他越讲越精神，那这个就失去了你把他哄睡着的这个意义，是吧？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有提出了一个课题？是不是家长们得去，研究一下自己讲故事的方法，如何更催眠？ 是啊， 可以学习学习啊。 对，尤其是有些家长就必须把这孩子赶紧睡着了，多好啊！家长还是自己刷剧什么的呢？ 对啊，就赶紧睡，我这晚上的时间本来就不多哈。 是，这边还有朋友看到了这个自控能力不强的小强，他说了，熬夜的时候在追剧，这个时候呢，追剧他是成为他主要的一个消遣的方式。他认为自己好像自控能力不是很强，但是一方面有这样的一个爱好，没有办法，需要用这个来打发时间，另外他喜欢的某某的这个演员什么的，一旦出了某个剧，他就愿意去追呀、这个剧。 追剧一般不用熬夜，熬夜的那都是刷剧的。 是。 芥末多儿说，我就属于特别能熬的，而且第二天呢，我还可以不睡。记得当年年轻的时候，欧洲杯那是场场都不落呀。 这个是变局，他说了，他基本不熬夜看足球比赛了。现在，自从电视有了回看的功能之后，他就不熬夜看了。一早上起来直接看回看，说这样既不耽误看比赛，而且保留了比赛悬念。也不会因为熬夜而损伤身体。我同意您的这个看法，但是给您一个建议，您一定要 把手机啊这个相关的这个提醒给关掉，因为相关的这个新闻的 APP 提醒，它会比如比赛刚结束了，它会提醒国足几比几跟谁谁谁啊，您要看到这新闻了再看那回放就有点索然无味了， 或者就是早点睡，索性不去理会那些推送， 对， 第二天早上再起来看。 哎，是啊，小爱他说了，昨儿个熬夜这吃瓜， 哎呦，最近的瓜太多了，我都吃撑了 啊，只是这瓜呀，不只是西瓜，这个哈密瓜，还有各种的这个啊。 反正今天也有的吃 啊，香瓜。 这一段时间的瓜都特别多，秋天到了嘛，这个瓜果梨桃的都丰收了。 是，尤其在刷一些大家的这个评论的时候啊，这个吃瓜的过程当中，就你不只看这个新闻事件本身， 对， 我认为一大乐趣，看广大网友智慧的回复。 是的，就像是看电视剧刷弹幕一样的啊，你就既感觉有人和你一块再去分享这个事儿啊，又能得到场外的很多信息， 对， 很有意思。 唯有战斗提到刚才康乐说的晚上这个听评书熬夜的事儿啊，他提到了这个单田芳先生、袁阔成先生，包括是田连元先生啊、林丽如啊等等这些先生们。啊，评书估计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很少听评书了吧？但是我觉得评书是一大瑰宝，尤其是在从事语言工作的这些工作者们，如果能够没事去听听这个传统的这些评书啊，真的能有很多的很多的这种启发，是的。 就算不是语言工作者，我觉得作为一个兴趣爱好者，你听着评书又有意思，还能去学习一些历史知识 啊。对呀、包括很多这我们比较熟悉的曲艺类的这个比较厉害的、比较红的人，具体谁不说了，一般都会有一些评书的这个背景。对，小时候可能都学过啊。 我有战斗还给我们提到了这个宵夜的事儿，他说方便面我泡开了，配上意大利肉酱，那个叫啥公鸡牌的肉酱。哎呀，你这就给我解锁了一个新的吃法，从来没想过这样的吃法。 哎，是， 回去试试。 哦，我给您补充一个啊，您可以也不用买这个公鸡牌的这个酱，您可以自己做，好像更香。比如说您 自己炸酱啊， 而且比较简单，去超市买点肉馅儿啊。您如果喜欢吃纯瘦的，可以买纯瘦的；如果一半一半的，也可以买。猪肉馅就可以，或者牛肉馅都可以。 你会炸酱，康乐？ 这个我稍微会一点，因为很简单。就是买好了这个，包括你喜欢的酱，番茄酱什么的啊，这个肉馅买好，然后放油在锅里边， 不停的小火炒， 豁了一下就熟了，然后把酱，太简单了。 哎呦喂，行啊，居家过日子。 这个就是什么呢？把这酱炸好了，您可以拿这个保鲜膜放到冰箱里边保存， 能吃好久。 然后您再把方便面。正常的给泡好了，然后加一点这个酱，马上这味儿就有那味儿了呀。 是啊，刚刚介绍这个小碗干炸啊，还有番茄酱这个肉末的意大利的味道，中西合璧。 对， 今天晚上我就试试。 是啊，就没事，真的熬夜您得让自己熬出点这个生活质量来，是吧？不能是两眼一抹黑，就是这么干熬，把黑眼圈都熬出来了，晚上您再不进补点这个营养的物质，是吧？这身体就变得真的像那个古诗词所描绘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了。 听听谁是熬夜专业户啊？现在大概也应该都明白了，这熬夜都熬出经验来了。 对，这边还看到了淡蓝色，他说了补暑假作业，他有心得呀。上学那会儿，基本上是返校头一天，一支笔一天晚上。还老师一个奇迹呀。 太厉害了，您是自己做的吗？ 哎呦， 小熊三剑客说，不是我喜欢熬夜，而是黑夜需要一颗璀璨的星星，就是我 啊， 还挺美。 黑夜需要黑色的眼睛，您把不仅把眼睛熬得更黑了，把黑眼圈都熬出来了。 这不是有眼霜吗？还有眼霜可以打底呢 啊！我怀疑您是在眼霜的这个公司上班的人啊，太多眼霜了。 哎， 托尼伟他说了，有这个酱了还泡什么方便面？自己煮面条不就好了吗？是啊，您要自己煮这个挂面呀、包括拉面，那就更好了，这味道。 哎， 但是有些朋友，对，有些朋友就图方便，所以就泡点方便面。对。 赵军说，说真的啊，不提倡熬夜，说大了这是全民健康的问题。可是现在你说不熬夜，早上晚上9-10点钟睡的，那真的除了老年朋友之外啊，稍微有点工作，家里有点事儿的，都不可能那么早睡。 对， 嗯，所以这个既然熬夜了，那我们就去想一想，怎么让这个夜熬的再有点质量，同时呢再找点方法让我们的身体呢再去健康一些，从而抵消了这个熬夜带来的伤害。 没错尤其现在呢，最近一些年网络的直播变得非常的发达了，各个 APP 都有直播加盟，就 我们现在的这种，在比如在新浪微博现在这种直播其实很多 APP 有一些主播熬夜能熬一宿，我看 对，他们那个生活工作作息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夜里边工作，然后下了直播要总结， 是 基本上到早上7-8点钟、8-9点钟吧，他们下班。 哎， 对，我们完全是黑白颠倒的。 没错，尤其有很多女主播打扮都非常的漂亮啊，都是等着各种大哥给刷钱啊、刷礼物啊。但是前一段时间出来一事儿啊，就是说这个可能熬夜熬的时间太久了，这女主播呢当时也困了，不小心就把美颜给关了，结果突然把这个直播间里一下这一下子。本来5000人吓跑了2000， 哎呦喂，好可怕！ 据说榜一大哥当天晚上扛着火车就跑路了。 自己被骗了啊！我看的呢，基本上都是带货的那种直播他们也特别的辛苦，因为整个团队嘛都在工作当中。 是其中有很多表演的成分是吧？ 那肯定有嘛。所以说这个很多夜间工作者不是他们想熬这个夜呢，也不是他们需要去熬，只不过呢工作嘛没有办法，就我们刚刚很多朋友在说了，有晚上的夜班护士啊，夜间的司机呀、包括很多城市的一些夜间的工作者都是在晚上是需要去工作的，这个就不叫熬夜了，这就是工作了。 对，而托尼伟说了，程序员们表示 IT 行业的朋友们说不熬夜都不适应了。 是一些 IT 行业啊，一些这个金融财务行业的人啊，往往工作量都特别的大，那会儿他们熬夜熬到3-4点都是非常正常的了。 哎，是这边给大家说一说，如果您长期必须得熬夜的话，吃点什么能够简单的缓解一下熬夜的相关伤害呢？第一个就是柠檬，充分的维生素 C， 抗氧化，美化皮肤，减少色斑的形成。 是不是应该再吃点对肝好的呀？ 哎，是啊，枸杞，这个就是应该对肝不错，增强免疫力。还有龙眼，也可以是一种 补行 滋补的。这边还有咖啡豆，这个咖啡因据说它可以减少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另外还有橙子。就是大橙子里边也是富含很多的维生素 C， 也有利于去减少相关的电子辐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一定要是熬夜的话，您要注意身体的健康，但是我们节目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少去熬夜。今天唯一的话题来说一说杜绝熬夜的方法，女主播夏萌和男主播康乐从晚高峰的5点一直陪到大家现在。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40段的资讯部分。 好，进入第40段，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和足球有关的消息。首先来说一说吴磊自己一个人独自飞了6个多小时的行程，今天也是抵达到了多哈和全队进行会合。主教练李铁呢，在首轮开赛前5天，基本上就可以得到一个得心应手的磨合主力的阵容了。此外在关注到的就是按照惯例吧，国足的训练时间会安排在和比赛差不多的时间，那这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几天球队无论是否在有空调的内场去进行训练，他们的训练呢都会被安排在晚上的，这也是西亚气候当中环境最好的一段时间了晚上太阳下山了，气温稍微降低一些了，各位球员呢也不用去顶着烈日顶着40度高温去进行训练了，这对于训练的质量来说呢也是较有保障的。 是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了吴磊啊，他也是马上跟国足进行了相应的这个会合的情况。吴磊虽然是一路独行，但是抵达了多哈之后呢，他仍然是按照防疫的规定，被专人通过气泡式的闭环防疫手段直接是送往了国足的驻地酒店。待抵达酒店的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的27号的凌晨就是刚到没多久。 当然了，这就说明了吴磊跟国足的这合练时间也不会是特别的多。从现在开始满打满算到跟澳大利亚的比赛，中国队赛前至多可以进行5次的室外训练啊。 嗯，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的相关情况。那据了解呢，针对接下来在西亚的长期征战，国足全队上下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李铁之前就说了，说这次来哈就带足够足够的茶叶来的，能够喝他半年的。严俊凌呢也是带了满满3个行李箱，其中就包括了10双战靴和10副手套，去应对接下来的比赛周期。按照计划呢，中国队将会在前2轮当中先去面对意大利，然后是日本，一直到11月的2个主场比赛到来之前，国足都会在西亚度过。那严俊凌就说，除了一些日常生活的用品之外，主要就是训练和比赛用的常规的物品，手套啊、球鞋等等。那作为门将来说呢，做好了长期在外战斗的准备，无论是备战层面还是心理层面。报道当中也表示呢，他带了10双的球鞋，还有10副手套去面对接下来的比赛，所以这些装备啊，几乎超过了以往所有外出比赛的装备需求量。 另外，为您关注一下其他的方面，今天的早上8点，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还有天门山景区、张家界大峡谷景区3个景区是经过了严格的评估，达到了开放条件，恢复开放。为感谢在疫情防控当中的社会各界对张家界的关心支持，表达张家界人民的感谢与敬重，张家界本着以美景致敬祖国，以服务诚邀天下这样的一种宗旨啊，还有这样的一种服务理念，自景区开放之日起到2021年的9月30号，张家界 A 级景区及景区内的交通工具对全国的游客实行门票的半价优惠呀。 嗯，为了迅速启动张家界的旅游市场，他们还将实行航班补贴，对2021年9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恢复的航班，每个航班给予适当补贴，继续对旅游专列给予奖励。景区呢还鼓励开放反哺旅行社的行动，将举办第3届网红直播旅游节、2021年全国自驾俱乐部大会及湖南自驾旅游发展大会、环天门山马拉松、第5届中国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节、全国新年登高、全市旅游行业职业技能大比武等等旅游营销活动。 另外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互联网的信息中心今天在北京发布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的6月，我国网民的规模达到了10.11亿，较2020年12月份增长了2175万，网络普及率达到了71.6%。 教育部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1年秋季开学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情况，要求逐校评估开学返校条件，不达要求不能开学。那相关介绍表示呢，下一步教育部将会针对开学前、开学中和开学后各时段实际防控要求，有针对性的补短板、堵漏洞，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全力确保师生的身心健康和校园安全。 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26号发布了《中国汽车行业发展年报2021》，显示2020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136.7万辆。渗透率提高到5.4%，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是连续3年超过100万辆，连续6年位居全球第一。截至2020年底，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492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75%。报告也指出，纯电动汽车仍存在低温环境下蓄驶里程降低等相关的问题，疫情影响导致我国的汽车产业芯片存在短缺的现象。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8月26号发生了至少2起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已经超过了100人死亡，其中包括13名美军人员，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随后宣布负责。美国总统拜登当天临时取消了和以色列总理的会谈以及各州州长的视频会议，与军方官员开展了紧急协商。他在白宫发表了电视讲话时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因为发生在喀布尔机场附近的袭击事件负责，美方将对此作出回应。拜登在讲话当中说，那些发动这次袭击的人以及那些希望美国受到伤害的人要知道，我们不会原谅，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也会抓到你们。 拜登还说，美军的撤离行动不会受到袭击事件的影响。据美国国务院估计，目前大约呢还有1000名美国人滞留在阿富汗。 好的，还有几分钟时间分享大家精彩的留言吧。唐二爷 WL 他在微博上边说呀，暑期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抓紧做作业，说给自己的孩子。然后， 作业做了没啊？每天都是操不完的心。淡蓝色这位朋友说，我上夜班，咖啡已经不管用了，必须带点泡椒、小米辣。哎呀，一口爽半宿 啊！ 天哪，不容易呀、啊！ 那您还不如直接一步到位呢。既然追求刺激，不如贯彻到底，直接来一管芥末， 那就起不来了， 喷嘴里边去。 淡蓝色，能不能告诉我们您是做什么行业的呢？ 哎，是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乔治贝1213他在微博上说，国足半夜的比赛他是不打算看了，不是因为怕熬夜，而是呢对这一届的国足他无感啊，觉得有点急功近利啊，说的是不是关于规划球员的这些事儿啊？他说，种种的这些啊等等啊，说发表了很多我觉得很有价值的观点，说明您是真正的爱中国足球啊。 哎。6306说，如果金戈铁马半夜2点开播，估计呢会有人熬夜去听的。 哎呦，谢谢您了。但我们的时间是每天的晚高峰的5点到7点，2个小时，由向蒙康乐陪伴着各位啊。 我叫熟木说，熬夜的时候我整几块牛舌饼我就能熬下去了。 啊，牛舌饼。 太干巴了。 再蘸点牛奶再掰一掰。 扭一扭泡一泡。 哎，对，是那个饼干一般很多人也会准备的。是。这边还有这个柳絮花花，他说了他就喜欢在晚上喝可乐这种碳酸饮料。 哎呀，我也喜欢，握握手。 啊，觉得熬夜的时候来一点冲的是吧？ 对。 还有啤酒呢，但是啤酒喝了容易是有啤酒肚。对。 密室剧本杀说，按照这古人说的，亥时结束就是一天的最后，子时就是熬夜了。那现在我们一般都熬到子时之后了。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适当的熬夜，要以自己的身体为主。今天我们的话题聊的就是如何杜绝熬夜，大家有什么样的方法？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是由夏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跟夜有关的这个夜夜夜夜，大家再来体会一下那种感觉。在这首歌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部分， 明天我们继续聊。 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